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农历4月29，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5次会议，强调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带动面上改革。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李克强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致慰问电。 全国政协召开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特别策划砥砺奋进的5年驻村纪实第7篇，小小的叶子，大大的梦。 教育部出台督导新规，推动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 阿达诺姆当选世卫组织新任总干事。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首次出庭受审，坚称无罪。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5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跨地区环保机构试点方案、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情况的报告，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情况汇报，关于科技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报，关于足球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落实党中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要推进重点领域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取消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保持鼓励类政策总体稳定。会议指出，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要落实企业责任，严格依法执纪，补足制度短板，逐步形成权责明确、放管结合、规范有序、风险控制有力的监管体制机制，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会议强调，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系统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有效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合理控制空间开发强度，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会议指出，环境监测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采取最规范的科学方法、最严格的质控手段、最严厉的惩戒措施，深化环境监测改革，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会议强调，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其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全机制，强化安全技术保护，推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应用。会议指出，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跨地区环保机构试点，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推动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海域无居民海岛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需要严格保护的海域无居民海岛严禁开发利用，对可开发利用的海域无居民海岛，要通过加强有偿使用监管等措施，建立符合海域无居民海岛资源价值规律的有偿使用制度。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2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会议强调，改革牵头部门开展改革情况自查，报告改革进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关部门在教育、科技、医药卫生以及足球领域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关键环节多点突破，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要巩固改革成果，总结工作经验，挖掘改革潜力，拧紧责任螺丝，补齐制度短板，放大改革效应。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工作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关键环节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上阵，推动改革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领导责任，持而不息，把改革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试点要取得实效，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尽可能把问题穷尽，让矛盾凸显，真正起到压力测试作用。要尊重基层实践，多听基层和一线声音，多取得第一手材料，正确看待新事物、新做法。只要是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就要给予支持，鼓励是大胆改。要保护好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大对试点的总结评估，对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及时总结提炼，完善规范，在面上推广。会议指出，要加强改革试点工作统筹，合理把握改革试点工作节奏，对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试点，要争取早日形成制度成果，对关联度高、互为条件的改革试点要统筹协调推进，对领域相近、功能互补的改革试点可以开展综合配套试点，推动系统集成，对任务进展缓慢、到期没有完成的改革试点要提前预警，督促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在这一艰难时刻，中国人民同英国人民坚定站在一起。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致慰问电，向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3号在伦敦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讲话，谴责22号晚发生在曼彻斯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据报道，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其网站上宣称实施了这起袭击。央广记者张小璇报道。 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 当地时间5月22号晚上10:30左右，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一场演唱会现场发生爆炸，在场馆内外引发混乱。当地警方已经确认事件是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实施者为一名男性，已在爆炸中死亡。英国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伊恩·霍普金斯： We have been treating this as a terrorist incident. 我们把此次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据初步分析，这次攻击由一名男性所为，我们确认他已经在袭击当中死亡。他携带了临时准备的爆炸装置，制造了事件。 此外，曼彻斯特警方23号宣布已逮捕一名与这次恐怖袭击有关的嫌疑人，此人为一名23岁的男性。23号上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伦敦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特蕾莎梅表示，发生在曼彻斯特的爆炸袭击是英国经历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之一。 All acts of terrorism. 一切恐怖主义行为都是对无辜人民的懦弱攻击，但这起攻击展现了更为惊人的、令人作呕的懦弱。袭击者有意选择了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儿童和年轻人，他们本应享受他们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个夜晚。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30位委员和地方代表、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对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出意见建议。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与委员互动交流。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央广消息，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高丽强调，一个和平、稳定、绿色、永续发展的南极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承诺。张高丽提出5点倡议。一是坚持以和平方式利用南极，增强政治互信，强化责任共担，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坚持遵守南极条约体系，充分发挥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决策和统筹协调作用，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南极治理模式。三是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拓展南极合作领域和范围，促进国际合作的长期化、稳定化和机制化，把南极打造成国际合作的新疆域。四是坚持南极科学考察自由，加强对南极变化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夯实保护与利用南极的科学基础。五是坚持保护南极自然环境，把握好南极保护与利用的合理平衡，维护南极生态平衡，实现南极永续发展。本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是中国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以来首次担任东道国。南极条约44个缔约国和10个国际组织约400人参加会议。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根据本地区本行业实际，分层分类确定联系服务专家对象，党委党组负责同志要带头联系服务专家，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工作分工明确联系服务对象，要开展专家国情研修，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奉献精神等教育培训，要支持专家积极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关心专家身心健康，为他们提供良好医疗保健服务，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团队授予荣誉称号，予以表彰奖励。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激发医疗领域社会投资活力，调动社会办医积极性，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力争到2020年社会力量办医能力明显增强，医疗技术服务品质品牌美誉度显著提高，打造一大批有较强服务竞争力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服务供给基本满足国内需求。意见还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社会办医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高平镇陶洞村地处江西吉安遂川县最偏远的西南角，是狗骨脑茶的主产区之一，一片片小小的茶叶正承载着陶洞人的梦想，领着山里人走出贫困。中央台特别策划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纪实，今天播出第七篇，小小的叶子大大的梦，采制央广记者范存宝。 2011年以前，陶洞村种植的茶叶面积不到10亩，影城椒是从狗骨脑茶原产地汤湖镇嫁过来的，他亲眼目睹茶叶给当地村民生活带来的变化。2011年，他成了陶洞村大规模种植茶叶的第一批村民。去年区区3亩茶山给他带来了20000元的收入。 一亩茶叶可以摘到7000块钱。 光扩大面积还不行，有了产量还要有销售渠道。陶洞村的后备干部曹小英要去隔壁村取经。 我觉得我们这种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场加基地加电商的模式，大家真的是可以复制。 车下村支部书记张冬梅带领300多户村民种植了3000多亩茶叶，还建起了茶叶、茶油、农藏米果3个加工厂，带动300多人次就业，村民人均增加3000多元的收入。 通过那个邮政的那个平台呢，现在我们上面也还有茶油、茶叶。 去年你那个通过这个农工电商卖所有的这些农产品，加一起一共卖多少钱？ 500多万。通过农村电商带动线下，加上了一起是有500多万。 高平镇党委书记袁金华说，镇里的茶叶已经从过去的不到5000亩发展到现在的20000多亩，已成为遂川狗骨脑茶的主产区之一。 茶叶产业巨大的经济效益正在逐步释放，你别看这几片小小的叶子，它承载着我们村民的脱贫致富梦，也承载着我们高平的发展梦。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日前发布，教育部昨天表示，将在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基础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进一步缩小校际差距、城乡差距，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何秀超表示，2013年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以来，全国已有1824个县市区达到基本均衡标准，占全国总数的70%，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不足、学位供给不到位、城乡差距、教师流动等问题。 首先在经费保障方面还是不到位，特别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这种校际之间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教师流动，特别是从城市到农村去的流动力度还是不高的。 从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何秀超表示，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加强了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和社会认可度的调查，把违规择校、重点校、重点班、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等情况作为一票否决指标。 和基本均衡那个督导评估办法相比啊，在指标内容上啊更新更全，在标准上要求是更高更严了，方法呀更加科学有效，更加关注了教育质量。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交通部昨天召开例行发布会，对共享单车等热点话题进行回应。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交通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0多家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累计投放共享单车已经超过1000万辆，服务超过10亿人次。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表示，快速发展的共享单车亟待政府、企业、公众多方探索治理新路径。 鼓励和规范是两个关键词，鼓励呢就是我们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好的环境，让老百姓可持续地享受到这项便利的服务，规范呢就是要守住安全底线。 指导意见鼓励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与停放设施资源、公众出行需求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蔡团结说，各地还应通过规划停车点位等方式补上目前共享单车管理上的短板， 采取负面清单加正面清单的模式。负面清单就是在你哪些地方不能停，机动车道上不能停，盲人道不能停等等，这些就是然后呢在交通流量大的你要设置一些哪些能停，不主张满城市所有的地方都画成方块，这种也是一种浪费。 针对指导意见中提出的推广电子围栏等措施，摩拜方面表示，其智能停车系统已在搭建中。目前搭载 OFO、小蓝等9家共享单车平台的支付宝也表示，其与高德方面合作的电子围栏功能技术已经准备完毕。交通部表示，企业还应在提升运营服务水平、用户押金监管、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探索精细化管理。 山西清徐东隅煤矿透水事故救援现场，昨天深夜传来消息，被困井下23小时后，首批4名矿工成功升井。央广记者贺威通、李楠报道。 事发在前天深夜，11人被困。昨天早晨，4名矿工和地面取得联系，但井下条件不能升井。太原市矿山救援大队岳磊新 一直在那啥，用电话在鼓励他们，我们抢救线索跟灾区一直保持联系。 昨天晚上7点，井下水位降到距离夯顶0.8米，可以下井救援。 听好了没有？ 救援队淌水下井，踩着淤泥，头顶一束束灯光，抵达被困矿工身边。 先跟他聊天，让他心情保持平衡。 对。 然后抬出来的时候，主要是他的眼睛。 对。 也怕出于他不健康的因素。 井下必要准备之后，22:20，第一名矿工被抬出井。 所以现在看到那个第一个被救上来的这个人员，距离记者剩下不到10米的距离。他现在身上盖了一个蓝色的棉被，正在被这个救援队员还有医护人员正在送往那个车站。 紧接着，另外3名矿工被送出地面。山西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俊平： 初步判断病情都比较稳定，这样一个生命的相对平稳。 目前仍有7人被困，抢险救援指挥部正在全力救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3集，刘震云《风在我心中》，著名作家刘震云将为您讲述自己1978年的高考故事。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刘震云在做什么？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的家人有什么反应？走进北大，他的第一封信写给谁？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北斗3号全球组网卫星下半年发射，明年率先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我国将加紧出台一批急需的环境质量标准，多部门开展打击治理黑广播专项行动。请听报道。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主席王立透露，北斗系统将于2020年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当前15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5颗新一代的北斗卫星已经完成了在轨调试，今年我们还将发射6至8颗卫星，2018年到2020年还将发射20多颗卫星，逐步的具备全球服务能力。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奇说，北斗系统将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 以一带一路为支点，推广北斗系统的国际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服务。 冉承其还表示，作为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基本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已被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央广记者聂红杰上海报道。 环保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国家环保标准2038项，其中现行标准1753项，依法备案的现行强制性地方环保标准167项，我国两级五类环保标准体系已经形成。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邹守民表示，十三五期间将抓紧出台一批急需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效支撑水、大气、土壤环境管理和排污许可等重点工作。 力争呢，在十三五期间呢，出台800到1000项左右的标准，水汽的污染物的排放的控制标准，有些标准是加严，保持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提出的继续支持。 此外，邹守民透露，备受关注的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目前正进一步修订完善，希望今年年底按计划出台。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安全处处长陈继华介绍，由于黑广播发射设备成本低、利润大，不少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主要是药品宣传，要卖假药。现在打击力度加大以后，现在大部分基本上都在夜里吧，或者说是休息时间。 河北廊坊某小区在无线电监测人员锁定的黑广播窝点内，公安人员将两名正在调试设备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老板在哪？ 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哪，他不接触这个，他给我6000块钱让我租的房子，他都说是直播机子，让我安上，他说这个不影响别人。 据了解，此次由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会同京津冀无线电管理部门和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配合公安部门打击治理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统一收网行动，共打掉27个黑广播窝点。央广记者杨波宇北京报道。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昨天在世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北坡成功下潜到4811米。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工程，我国首个数字化中药材公共服务交易平台昨天在河北安国正式投入运营。 南方电网发布2016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南方电网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过半，节能发电调度减少标煤消耗超过1100万吨。 当天经过三轮投票，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23号在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昨天上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首次出庭，接受其有关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18项罪名的审理。在当天的庭审中，朴槿惠方面否认了检方全部指控，坚称无罪。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 问环球，曼彻斯特爆炸被认定为恐怖袭击，英国议会大选脱欧谈判是否会因此产生变数？ 今晚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系列直播《一带一路进行时》将走进长沙，邀请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叶炼红做客直播间，为您介绍这座充满机遇和魅力的城市，敬请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钱程、卫东，主播于芳、钟程。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凭信任。